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太阳节之际，我国各地少年团夏令营开营。开营仪式15号在万鼎台少年团夏令营举行。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将延到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和石岩少年团夏令营等各地少年团夏令营也开营。